好不好？ 哎 哎，我告诉你，那 我话说回来了，这还排队，您等两天不完了吗？ 我等不及呀、啊！ 干嘛呀、啊？等不及？ 我就是想要早点，知道吧？ 干嘛呀、 啊？早一点买到以后，我跟你说，这 送殡， 送殡干嘛呀？ 啊，早点干嘛呀、啊？ 炫呐、啊！啊，这都 你给他炫了， 炫了像话 吗？那马这都炫成珠子。 我呀，是为了买完这车厢以后，街坊四邻啊，这么一瞧，我就是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 又有钱又有鉴赏力的人。 哎，我就爱听这句。哎，对了，太好了，就是这样。 嗯嗯，那我现在就去了啊。 哎，那你赶紧着吧。 您把那两吊钱给我，您这打车多少钱？ 你看，你看， 这车厢多少钱？ 着什么急？ 那不行， 那车厢那当然贵了，是不是？ 我不管多少钱，反正您把这银票给我，我拿着银票，这两大钱是我的， 你可拿好了。 我走了，我走了， 拿好了。 哎，什么说什么胡说八道啊？这哪有人挤人的场面？没什么人啊，哪有人呢、啊？哪有人、啊？哎哎哎，我说，我说那个小，你是那个小色吧？是。你是不是小四？哎，是我呀，是我呀！你怎么才来排队？你一会儿都没有时间制造气氛了。你平时不就是为了给人排队的吗？你平时不就干排队这个事？我雇的那些人一会儿都来了，就没有你造气氛的事。谁排队的？我不是排队的，我是买马车厢的。你。没发烧啊，你买马车厢，你要改棺材是？你要卖身是不是？谁卖身？谁卖身？废话，你不卖身，你怎么能买得起马车？不是我买，那谁，钱老板知道吗？钱老板让我哎买这么一马车厢，他回去的跟人炫耀。炫耀完了呢，他就当那个又有钱又有鉴赏力的人啊。然后呢，就这个，我替他来下单。你看看这个世道的，我还雇了好多人，我这来排队了，来排队买这个，显得咱这个，哎呀，有人买，有人抢。我想到这已经有人着急买了，哎呀呀呀呀，哎呀，这可太好了，太好了。那到后边我跟他们说一说去啊，跟他们说一说。 哎呀呀呀，小伙子，过来，过来，过来。 哟，徐大妈，您说怎么了？徐大妈 干嘛来了？ 什么干嘛来了？不是说你买的新车厢吗？ 新车厢，你知道这新车厢怎么回事吗？你就买啊？ 我不知道。 哎呀， 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 跟你说，这新车厢啊， 您知道？ 我太了解了。你听大妈跟你聊聊、啊 嗯、 这是个马车厢。 我知 道。马车厢知道吗？ 这我都知道。 就是马车。 嗯、 它不是汽车、也不是这个驴车、它是马车。 这我懂。 马车厢啊、马车厢它有一厢啊，这厢可厉害了。 这厢怎么厉害？ 它在马车上的厢。哎呦，我跟你说， 哎、 大妈还没聊到重点呢。 我大妈，我不听您聊、啊。哎呦，大妈，您这个，哎呀，您这个碎嘴子能力是真强啊！哎呦，喝了。 大妈，我这好聊天。 我这真 再聊会儿。 不聊不聊，我这真听着呢。马车厢了不得，了不得的，了不得这厢可了不得。哎呦， 因 为它放在马车上了。 太对了。哎呦，你掌握这。 我都懂了， 我跟你说 了， 哎， 哎呀，您这太好了，您这包袱不错啊， 设计感强，知道吗？他这镶在马车上，哎呀，我大妈一想就高兴啊。 那这个，你是干什么的？ 啊， 大妈， 哎， 大娘，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聊天的。 妈，你别帮忙聊，你帮帮我们好不好？帮忙宣传宣传，反正跟谁聊天也是聊嘛。 哎、 你不太了解我们这个马车的性能、 啊， 你就会说这个车厢啊是放在马车上的。 那还有什么新鲜的？ 我这个我详细的给你介绍介绍这个马车厢的功能啊，马车厢的文化内涵、啊。 哎呀呀呀，还文化内涵，这玩意儿有什么？文化内涵呢，就是马车厢啊、就是马的车的箱子啊，甭跟我这儿讨文化，还文化呢，到我们这儿不管用啊。 报 谁？ 不是，不、啊、不 什么？ 嗯，